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初初入行翻大陆嘅时候啊，听啲前辈就讲，嗱食饭啊、饮酒啊时候小心啲，唔好俾人落药啊，一阵偷咗个肾就唔知点算。嗱，唔好以为啊生时冇问题，死后就冇事啦。嗱，湖南省最近发生咗怀疑贩卖死人器官嘅事件，一个姓李嘅男人死咗之后移送到去太平间，但家人去认尸嘅时候咧，发现死者双眼俾人挖走咗。嗱，睇翻闭路电视啊，就揾到 identify 咗四个疑犯，包括咗呢个太平间嘅工作人员。初步判断佢哋四个都有贩卖器官嘅嫌疑，而家正以一个叫做涉嫌盗窃啦，同埋一条唔知嘅咩嘅侮辱尸体罪，将佢哋刑事拘留调查。为咗揾钱，究竟可以去到几尽呢？连死人都唔放过，可能只有我哋伟大嘅强国先有咁伟大嘅事情发生啊！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深圳一位网民订购一件 T 恤，写住一切都是刚刚开始，随即被拉人封艇。原来这一句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是中共日日口诛不伐的大恶人郭文贵先生的名句，所以印这一句就是寻衅滋事。订购 T 恤这个行为简直是联合海外势力进行反共的恐怖活动，而其中一项犯罪证据就包括呢，他在微信群那里看到他有讨论民主、讨论我党，甚至诋毁我党我国这些这犯罪行为。上述情节荒不荒谬呢？这些情节会不会在香港都出现呢？不知啦。但是譬如这样，讲过提倡自决和保障本土派的生存空间、保障言论自由、保障结社自由这些言论，而被 DQ 剥削被选举权的刘小丽事件，其实竟然是异曲同工，相当接近了。大家希望香港是法治之区，定是强国式法治之区？希望大家仲有一拣啦。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我哋中国咧系一个哲学大国嚟嘅，咁咧咁多年嚟咧都出过好多伟大哲学家啦，包括庄子啊、孟子啊、孔子啊、王阳明等等。咁咧其实咧，我哋近排咧，我哋强国都有一个伟大哲学家出嚟，系发生咩事呢？话说咧有四个食客啦，喺重庆打边炉嘅时候啦，咁喺汤底捞只死老鼠，咁自不然啊会同个老板理论噶啦吓。咁嘅老板咧讲咗一句说话：老鼠也是粮食伟大。即系我睇完呢个新闻之后，我会觉得啊，其实原来我哋强国咧，真系好多人充满哲学嘅思想。其实我驳佢唔到噶。其实老鼠真系粮食伟大，咁有咩问题咧？食咗佢啊，真系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咧？我系强国生还者白强， 好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强国 生还者。 大家好，但系我知道白强最惊老鼠 啊。系啊，但系我即系你唔觉得好叻啊，老板嗱。即系你闹只老鼠上嚟，老鼠都系粮食伟大嘅啫。 咁你不如讲话，证明我哋啲火锅几咁好食，老鼠都要冒死，冒住炎热嘅酷热嘅温度。 阿 Vin， 你呢个就比较个层次低咗，即系你纯粹喺度赞自己火锅好食，但系老板佢系讲紧话老鼠。都是粮食伟大嘅啫嘛， 经已提升到哲学嘅层次。 哲学系咯，有咩问题啊？ 即系佢仲好似仲怀疑过个食客咧，系咪自己带老鼠去啊？ 即系等于就系讲紧话，其实人一出世 就冇着衫噶啦。咁点解你会歧视啲妓女后除晒衫喺咁多人面前话跳脱于冇咩问题咧？ 即系呢啲全部都系歪理咯。你问我都主要都讲歪理。 你同佢讲喂，我个仔死咗，跟住佢就话大人系人都会死噶，咁样系啊，啱冇错啊。 即系佢系嗰啲。我本来都无一物，咁你何处惹尘埃咧？ 即系呢类型嘅歪理咧，又有少少似 M J 嘅引言。喂，我觉得郭文贵讲嘅任何嘅说话，系咪全部都应该变之为一个叫做禁语咧？ 系啊， 即系郭文贵讲个早晨，讲个拜拜，可能赞个党咁，呢啲系咪全部都唔可以讲咧？ 系啊， 即系我会觉得亦都系好讽刺啲所谓。大家眼中嘅哲學喺我眼中就全部都係歪理嚟。 係噶，如果你試下你喺個微博啊、微信啊、朋友圈啊試下嚇，好好玩噶！一切都是剛剛開始呢八隻字擺上去啊，我諗你就小心啲啦。 講起郭文貴咧，唔好意思，踩開少少，我少少嬲嘅，因為想當日咧，佢就話一段阿范冰冰嘅做愛片段， 咁但係都未 send 俾我哋， 到今時今日都未有。我哋一年前我哋已經喺度講緊呢件事啦，到依家仲未有流出， 真係。真系念念不忘，系就系呢样咁嘅嘢，真系即系香港咪得娱乐圈咯，人哋好地地讲紧呢样嘢， 人哋好地地讲哲学讲歪理，你又同我讲范冰冰，但其实好难同佢做节目噶。 不过都好咗嘅，我头先估佢咧咩中国嘅伟大嘅哲学家咧，可能孔子啦、孟子啦、庄子啦、习近平咁样。我以 为为咗要 out 路，为咗搵钱真系可以去到几尽咯，真 系都去到呢啲咯。 喂，但系为咗搵钱。即系想问一下，即系会唔会即系呢啲咁嘅死人才都会发呢？即系好似我引言所讲啊，即系好恐怖的一件事嚟 嘅。其实就将心比心嘅，咁同一件事咁样，譬如头先我记得你讲过话有人盗墓咁样，咁外国嘅盗墓者罗拉咁样，你又觉得佢有冇问题咧？咁样盗墓咁样有嗰啲嗰啲都系以前一啲君王啊，即系呢一啲咁样嘅行为，你话佢搵钱，咁盗墓者罗拉好似一啲好似真系有啲职业噶嘛， 包装到好似。富濟貧咁樣 冒險探險家 嘛， 即係佢去發掘，譬如話當時金字塔啊、法老王啊呢啲係真係隊探險隊係光明正大咁去探險嘅，可能都係有一部分係考古啦，亦都有一部分可能揾錢嘅喎。咁呢啲人佢嘅道德有冇問題咧？ 即係又要用翻哲學嘅層面去考量。 又未到哲學嘅，因為咧近嚟啊我睇咗啲嘢咧，覺得有啲嘢我哋以前就即係覺得係好大問題，但係如果去到自己身上咧。就可能覺得啊，其實都要諗下有冇問題喎。點解咁講咧？因為呢一輯咧，我哋本嚟係想講有個人體器官販賣嗰樣嘢啊。係。咁咧呢樣嘢當然係一個好錯嘅事啦。咁樣咁跟住我就開始反思啦。咁因為近嚟睇緊一套網劇叫做嗰、那個涉日風暴，張智霖做嘅。咁咧就講嗰、那個其中一個故事嘅情節就係咩啊？張智霖有個細妹，咁個細妹咧就有神病，咁一路等緊個神就嚟死啊，日日都好虛弱，就嚟死就嚟死就嚟死咁樣。咁啊張智霖個 friend 好兄弟咧就係咁叫。佢幫你安排個腎啦，等唔到你，再等你阿妹就死噶啦咁樣。咁你代入去呢個環境度咧，你係張智霖，你會唔會咧？你做唔做到張智霖？張智霖係警察嚟嘅，佢劇入邊，你做唔做到話我哋係警察嚟嘅，唔可以諗，唔可以講，唔應該講呢樣咁樣犯法嘅嘢？定係你都會哎呀屈唔好啦，救為咗救下細妹，你都去諗辦法去買個黑市嘅器官翻嚟咧？你諗下，如果你係佢嘅話，其實你又可能真係會喎。 呢個又上升到一個哲學嘅層面。 係啦，係啦，係啦。 咁深嘅， 系咯，又上升到哲学层面。 咁所以啦，最后我有结论嘅，所以咧，嗰件事本身唔系错嘅，即系我想揾个器官去救我家人呢件事。 明买明卖，我觉得 唔系明买明卖，明买明卖都可能有错。 即系佢都有个道德嘅问题。 系啦，就系道德问题。所以咧，香港系点样做呢？其实香港 OK 嘅，即系或者世界上系点样做呢？ 自愿捐啊嘛， 不断宣传系啦。既然我想呢一啲有问题，不论系我细妹、我屋企人或者任何一个人都好，佢有问题嘅，我哋鼓励一啲嗱，讲真啦，死人死过世嘅人，咁佢嘅器官正常其实都冇乜用嘅，除咗你。 即系用翻哲学嘅层面啦，佢都死咗噶啦，咁 样系啦，即系真系冇乜用，佢可以系有更加有用嘅地方嘅，咁样。咁我哋鼓励佢去多做宣传，话俾佢听，其实你可以咁样去救到更加多人噶，咁令到嗰啲而家我谂大家都即系都开始。接受呢樣嘢啦，我可以捐寫呢個捐贈卡，同埋同屋企人講啊，願意捐贈嘅，咁樣去做呢件事就係文明啦。咁就呢個係嗰個文明嘅做法，而而家內地好明顯就係有好多不文明嘅做法啦。咁佢另外一個問題啦。 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啱啱睇緊討論一單新聞啦，一個先人啦，當即係呢個家屬去即係領翻個遺體嘅時候，發現先人。 即係一部分嘅器官係冇徵詢過佢哋意見嘅時候，咁突然間就俾人攞咗出嚟喎。 咁肯定係震怒啦！呢件事就肯定係非常之唔啱啊！即係無論哲學啊，無論你頭先講嗰個情節係將你話你係張智霖你救阿細妹，呢個行動都一定係錯嘅。 嗯， 係啊，一定咁咁，即係如果講到係話揾錢啊咁樣，你咁嗰呢啲揾錢嘅人。其實成個生產線都有呢、這個都係有責任喺度嘅，即係佢想買器官嘅人啦、啊，嗰啲黑市器官交流者啦，嗰班係最邪惡嘅，即係一個主要做呢個交流市場嗰個。 有冇睇過古天樂有一套戲咧？叫做咩咧？就係、是、早排，唔係小天風雲，係就係、是、講器官買賣 嘅。啊，你講呢套嘅，我以為你會講嗰啲豪情嗰啲。 有一套電影咧，就係、是、講器官買賣嘅、哦，古天樂， 我記得，我記得， 同埋有 Tony Jaa 嘅， 係啊， 咁就 殺破狼， 殺破狼嘅咩咩， 貪狼 係貪狼， 古天樂就要 一樣啫嘛。如果嗱，你話真係一個。好似早幾年前啊，一啲大陸女仔咧，為咗要買 iPhone 咧，就話謠傳話賣腎、啊。我覺得如果係真係出於一個名 賣腎咧， 賣腎賣腎都有，但係亦都有啲即係講到，即係我唔知係咪誇張啊，講到話要賣腎，為咗賣 iPhone。 誇張咗。 咁但係 whatever， 即係我覺得你明買明賣，我都。道德底線上面我都仲可以接受到，但如果你話去到嗰套殺破狼嘅貪狼咁，你去捉一啲嘅，譬如無端端捉咗白旗，白旗啊血嗰、那個冇一個排斥作用，亦都同我身體冇問題嘅，捉咗佢直接。鋸咗佢，攞咗佢啲器官，咁我就會覺得 咁梗係超大， 咁梗係超大問題啦！你咪咁都要討論啦。 買物如果係純粹真係出於我願意賣，突然間假設啊，真係要賣身葬父，賣身救全家，咁有人同我講話2000万買個神，咁可能真係你話2000万你唔買啊嘛，2亿咧，5亿咧，利有嘅情況下，我依個反而覺得唔。 但因為這個我明白的，即係你呢個明白明白，我有諗過呢啲問題嘅。但係譬如話，即係威逼唔得嘅時候咧，當你呢件事係覺得成立嘅時候咧，威逼唔得嘅時候就會開始。利有唔得嘅時候就會開始威逼噶啦，即係我明知而家世界上咧就得阿 Win 一個神啱我嘅啫，我用5亿阿 Win 都話唔肯啊，我就係唔中意開刀，我就開始用利，我就開始用威逼，就開始嘗試我咁我用5000万揾班黑社會搞你屋企人啊，去嘗試點樣威脅你啊，咁啊令你就範咯，因為我要保住自己條命啊嘛。 即係你就會應咗嗰句就係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啦。 即係 如果依樣嘢本身。在 whatever 喺道德上又好，或者喺法律上面嘅層次都好，係唔容許嘅。 係啦， 咁就冇傷害啦，就直情冇杜絕咗 MJ 所講嘅利有唔得，就威逼你。 係啊，係啊。 咁我都同意嘅。 今次我拜啊。 係啊， 我都同意。 因為會有嗰啲，譬如話喂阿 Win 你唔肯，可能我係你兄弟，我想賺你5亿，我就走去迷暈 你 啊。 去飲酒。 係啊，係啊，係啊，咁好多犯法嘅就喺呢度嚟啦。但系咧，呢啲問題咧，我啊，即係近嚟講開好多好多文學作家拜拜咧，咁講翻啲舊嘅作品咧，有人研究過啲問題嘅，即係倪匡先生有研究過呢，有幾本作品講呢個問題嘅，咁啊講到一個 topic 咧，係複製人啊，係而家嘅醫學技術可能唔知有未，即係佢講呢個我都諗咗好耐，當年真係諗咗好耐，即係假設而家啊，我哋三個當我啦 ，MJ 有病咁樣，係啊個心臟唔得咁樣。咁咧，有一種技術咧，就係複製一個字。 我記得依本小説叫做《後備》。 係啦，係啦，係啦，勁啊！真係文人嚟嘅。咁咧，就複製一個出嚟，咁跟住咧，佢嘅心臟就同我一定係一模一樣啊嘛。 因為直接喺你嘅基因度複製嘅。 係啦，一定冇排斥啦。咁但係呢一個複製嘅我，可能都係一個人嚟嘅喎。咁呢件事究竟係啱定係唔啱咧？咁究竟嗰個被複製嘅出嚟？佢本嚟應該冇呢個生命存在嘅，但係出嚟之後咧，佢可能要照樣養佢去到18岁，咁就跟住可能去到20几岁，或者去到30几岁，跟住就攞佢嘅心臟嚟，就係做咗後備嘅。呢件事究竟係即係會係一個道德上啱唔啱啊？定係完全邪惡嘅一件事？我諗唔通。 或者嗰個人本身係有生命噶嘛，即已經有咗生命啊 嘛。你幻想住 佢個身份係咩人咧？ 後備咯，就係等於本小説。的名字一樣， 等於其實未必講複製人或者即係依本小説，即係有啲電影都拍過嘅，即係你有啲人專，即係有啲可能機械人，即係可能未來個科技發展到係有思想有生命噶啦，咁個機械人本身係好似叮噹咁樣，佢本身嚟做家務嘅咁樣，咁但係佢有自己思想有自己生命，咁佢之後佢慢慢佢會質疑自己啊，我係。 點解人哋係咁，我係咁咧？ 嚇、 啊！即係要開始衍生好多道德啊，或者身份認同啊，各方面。哇、 啊， 好深我哋呢集。 但係人人係自私嘅。假設誒，唔好講話你三個身無分文啦、啊。即係如果假設我哋都係李嘉誠、或者都係 Bill Gates， 咁當你有錢到一個咁嘅程度嘅時候，你就會驚死啦。 係啊， 你就會驚誒冇得再去享受而家嘅生活、 啊， 或者身體變差。咁 whatever 你。突然间同 Bill Gates 讲，你只要用一半嘅价钱 ，whatever 你之后嘅身体里面出现咗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同你做移植。 嗯， 攞一个唔会有任何排斥，即系等于对鞋烂咗换个第二对鞋咯，件衫烂咗再换第二件衫咯。 呢个衍生出嚟咧，即系我系倾向反对嘅。 嗯， 唔系纯粹可以用呢个资本主义啊，即系或者用呢个金钱啊呢样嘢咧，去一卖一卖去学黑落呢件事嘅。点解咧？因为咧冇。呢、這个世界不可以有一个人可以将自己变成一个上帝，咁样咧天下大乱嘅一定会。 咁唔单止系哲学，你上升到埋宗教嘅 层面。我哋呢集系好深嘅， 最后都系倾向阿伯奇呢一个谂法，即系嗰个被复制嘅生命啦，即系佢只要系一个生命嘅存在咧，咁其实我哋要尊重生命啦，咁就倾向系唔应该咁样去对佢，佢唔可以做一个后备。 因为呢样嘢咧会令到咧，即系未必系因为宗教嘅，系会。如果你咁轻易，即我就可以我将自己复制一个出嚟，或者所谓嘅后备咧、生命会变得越嚟越廉价、人咧个价值咧会变得咧，即系随之而变得降低噶、其实系牵连一个世界性嘅普遍道德嘅价值问题。 系，所以到今日咧，仲未有复制人，或者系唔知系咪有咗而我哋唔知啦吓。但系咧，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嗰啲科学家应该系做紧嘢。 所以倪匡先生咧，亦都真系好犀利，喺六七十年代可以写到呢本小说。 系。 佢亦都幻想到一個層面咧，就係、是、有一班咁嘅科學家，佢有研究咗依個咁嘅技術，佢直接去揾啲有錢佬，同啲有錢佬去 ask for 一個好天價，但係啲有錢佬係非常願意去俾個錢，因為對佢嚟講冇嘢重要得過佢哋自己個生命噶啦，已經去到嗰、當然作為一般冇錢或者一般普羅大眾老百姓， 即係我同阿阿 Win 啦， 係 啦，咁都即係都會唔會話俾好大嘅一個。价值去换一样嘢咯，我哋连一般嘅温饱可能都解决唔到， 我依家都好肚饿嘅。 不过咁我又去翻贴地啲啊，即系觉得太远嘅唔谂。喂，如果去翻头先讲嗰种，死人器官唔好讲啦，一啲衣物、一啲金银珠宝，嗱，我都代入过呢个环境嘅。即系譬如我咧，就系每日处理好多先人嘅，嗰啲先人咧手上面就又戴住只金捞嗰只捞啊，石油纸50几万嘅，又戴住个钻石戒指，嗰只戒指只要100万嘅。我会唔会动啲贪念去偷呢？我都唔敢肯定自己唔会。 我听过嘅，因为亦都接触过嘅，有啲朋友嘅屋企人走咗啦。咁啊，譬如呢个屋企人咧，之前有只捞，咁啊好中意嘅。咁作为我个朋友，梗系希望伴随佢走埋热情啦，火化又好，土葬又好啦。咁而真系听过，真系会有一啲嘅所谓土葬嗰边，唔系殓房噶啦，就已经系土葬嗰边，或者系火葬焚化炉、焚化场里面嘅，真系会去偷呢啲。 真系职业盗墓人。 佢唔係盜墓嘅，所謂火化，你撳咗個掣，嗰個棺木跌咗落去嘅時候咧，真係唔會睇住佢火化噶嘛，一般喺依個嘅。即系 正常嘅流程， 系啦，人情都你唔会睇住嗰个棺木推入去嘅。喺呢一个时间里边，就形成咗有班咁嘅人，有一个咁嘅职业去专登去偷。嗱，唔好讲话去到捞啊，或者一啲名表啊，普通嘅衫或者系一啲嘅衣服啦、啊、鞋物啦、啊，都有人偷攞去平卖嘅。我都听过香港已经系有 所谓咗啲故意啊，其实咧大陆咧呢啲就好多嘅，即系我听过不少啦呢啲咁嘅例子。咁咧，香港咧，近呢十幾廿年咧，其實少嘅，但係咧，我聽翻到啲老人家講咧，其實係講緊幾十年前咧，就好多呢啲人嘅，因為嗰陣時可能生活貧窮啊，咁咧嗰陣時係真係有故意買噶嘛，有時所謂故意咧。就係喺呢啲攞呢啲度攞出嚟嘅啫。 哦，即係講明係講明我係故意嚟嘅。 係啦，即係其實故意一開頭就係可能以前真係好窮，或者打緊仗， 咁你打緊仗，你真係好冇錢。 係， 咁你周街死屍咪係執個死屍啲衣物啊， 打機打包。 而家我聽翻咧個玩法咧，就真係揾一啲陪葬嘅衣物裏邊咧，就攞出去一啲廉價嘅市場咧。香港始終都會有一啲嘅店鋪咧，買一啲所謂二手衫啊，即係好平嘅價錢，可能幾蚊、十蚊、廿蚊嘅一件羽絨咁樣，真係有。我覺得我有聽過。 香港我諗真係唔係好值錢㗎咯， 唔值錢， 但 係 會有唔值錢。 嗰啲捐衣物都捐到大把啦， 即系我会觉得即系买或者卖依堆衣物咧，有其实生意啫嘛，有市场就一定会 嗰啲好。 但我觉得如果有咩有，点解会有一啲人可以做得出系喺个棺木里面去攞依啲嘢出嚟、 啊？有时一个人咧 穷起上嚟， 即系啦，即系为生活咧，真系乜都做得出嘅、啊。即系我冇做过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讲紧话，有人买咧。嘅地方咧，就永遠都有人買，即係有呢個市場就一定有人買噶。 嚇、 嗯，係啊！ 我覺得如果香港嚇，我唔好講香港，我相信香港未有。即係如果係流程式作業咧，講到又話喺個火化運送途中，就有個中間嘅位置，就點樣去偷嗰啲故衣啊、故物啊咁樣，即係去到咁有。計劃咁有規模咁樣去偷咧，咁呢件事就肯定係好大問題噶啦。咁、但係你話有時見財起心呢樣就，我較相信香港嘅盜賊都冇咁低質嘅，即係偷啲衫賣嗰幾廿蚊咁樣。 其實點都有問題噶啦， 問題一定有啦，問題偷嘅梗係問題啦， 係 啊。咁但係即係我覺得香港又唔應該未至於咁樣喎。 只係講話中國人係特別係中國人，我唔係話歧視或者乜嘢，即係可以往往係為咗錢可以抛低一切的身段，抛低一切的道德底线。 对、即是剩下一点时间呢、又抛一点书包。其实呢中国人呢，即是这些盗墓者人渣这些行为呢，即都很多的。 古而有之的。 我不讲太古，就是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就是民国年间、有几个军阀他做什么呢、他是去慈禧太后、即是那个陵墓那里。偷即系抢晒攞晒啦，佢即系盗墓啊，攞晒入边啲金银陪葬、啲金银珠宝啊、皇冠啊，即系冇皇冠嘅水座，即系嗰啲服饰啊、值钱嘢啦，仲、加埋尸添。 唔会啊话， 但系记载咁记载嘅，咁咧亦都系咁样 有图有真相、啊， 亦都有报道出嚟嘅。咁即真系亦都盗墓一定有呢件事发生噶啦， 奸尸啊，可能系有夸大成分。 但系即系有啲人咧系会咁嘅，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哇，即系慈禧太后俾我奸过，虽然死咗几廿年，咁但系咧，即系都系一个荣誉嚟嘅，对佢嚟 讲。咁啊，我哋好似一集一系就讲到好高层次，一系就讲到奸尸咁，不如都系唞唞啦。我惊我哋啲听众觉得好攰，同埋觉得我哋好重口味。 好啦，咁啊，睇我哋下次究竟系哲学嘅高。高层次啊，定系奸尸啲低层次啊？咁啊，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